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那种俯瞰全图的视野，严君玉学会了。洛恒说的道家道理，他也学会了。善勇者溺于水，靖北侯最大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于他那最精锐的30000重骑兵。有幽州牧的前车之鉴，他不会让整个大周最优秀的30000重骑屈死在守城战中。他的兵法也是锐不可当，在守城上实在平庸。他注定要和西戎在平原上一战。为了这30000重骑，要搭上近100000的轻骑、盾甲兵、步兵、弓箭手，更不用说那些民夫，这会是一场牵动数10万人的大仗。可惜严君玉走时并没学会叶良宇对人性的洞察和拿捏，他只堪堪学会前者。靖北侯于叶不会听从反对的意见，敖仲像盾，所以能包容并蓄，而于叶是最锋利的矛，他不会有任何顾虑。要是再学一学叶良宇，也许就知道怎么说服他了，但那又太晚了，也许连这场大仗都赶不上。正应了洛恒教的道理，阴尽阳生，循环往复，世上难得两全法，永远不会有万事俱备的时候。严君玉甚至不是大周最好的骑手，早在2年多前，东宫就埋下了伏笔，比送敖季去燕北更早。写出平戎策的那个云南亚元楚良才早早被送去边疆，现在就在靖北侯帐中做着谋事。而最位高权重的监军萧许也堪堪在大仗之前赶到，持天子印信，又是亲王，如果这还不算重视靖北，就不知道什么算了。攻靖北是查云硕的棋路，虽然强横，萧景琰也能应对。真正石破天惊的一击，恰恰是蒙苍那种战术天才使出来的。当年幽州沦陷才是最猝不及防的一击，间接导致了今天靖北的孤立无援。如果敖仲的安南军主力还在南疆，查云硕绝对不敢这样对靖北大军压境。好在查云硕棋差一招，没有保住蒙苍，否则局势不会像今天这样。也可能是赫连的棋下得太好，毕竟当年茶楼上的年轻狼王才是西戎最好的棋手。他这次未参战，可以说是不愿意下场，也可以说是他的时机还未到，还在观望。正如萧云所说，哪怕是天子也有力不能及的时候。他不能改变于叶的本性，不能把于叶从矛变成盾。况且幽燕有3个敖仲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战报到达京中最快也要近2天，他终究不能亲临战场。这是查云硕和于叶的战争，天子只能以监军的方式参战，萧许就是他的手。而严君玉虽然没学完所有东西，还是太晚了，到现在也不过是个小小副将。军衔倒是其次，关键是只有1年不到的战斗经验。就算现在的他取代于叶，也许临场应变还不如于叶呢。这感觉就像是等着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没有办法，只能竭尽全力杀出一片天来。 我会尽力。 我知道。 严君玉到底是洛恒的弟子，渐渐明白什么是道。西戎的兵强马壮，50万精兵是道，于叶的锋利与傲慢也是道，大周的富庶是道，西戎的骁勇善战也是道。这一切就像滔滔江水，不以人力为转移，哪怕是天子也只能顺着水势，顺势而为，需要的是关键时刻像蒙苍那样逆流而上，力挽狂澜的一击。严君玉算不出靖北的结果，变数太多，查云硕亲临前线，局势瞬息万变。也许查云硕早有办法破于叶的重骑兵，也许他不过是虚张声势，但他可以参与这结果。10月底，就在所有人以为西戎会在年后进攻的时候，查云硕大举进攻靖北。北院大王严荡和三皇子讷尔苏领铁雾塔10万进攻玉门关，东西二营退守2亿，靖北侯于叶力排众议， 领轻兵重骑兵30000，与东西二营练出的20000骑兵以及5000陌刀兵、40000步兵、10000弓箭手，在黑戈壁应战查云朔。这是叶庆这辈子打得最惨烈的一战。他的陌刀阵负责的是最正面的战场，老旧的盾甲兵早已不是铁雾塔的对手。京中谁不知道当年西戎使馆几十个人就敢冲击数百盾甲兵的事，但笨重的过时的20000盾甲兵却成了他们陌刀阵最好的盔甲，那画面是非常残酷的。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父亲每次在凌烟阁上都要看一看那副属于陈三金的盔甲。盾与斧的年代早已过去，但盾甲兵永远是陌刀最好的护卫，是最坚定血肉铸就的长城。西戎的重骑兵冲击之下，盾甲如同石墙般倒下，又在潮水中重新站起，一个个小型的盾甲圈成了陌刀阵最好的掩护。在盾甲倒下前，每一柄陌刀对铁雾塔而言都是收割性命的死神。铁雾塔为了灵活性减轻的马甲成了最致命的弱点，陌刀古称斩马刀，威力可想而知。在弓箭手的箭雨掩护下，盾甲扛下第一波冲击，陌刀斩杀战马，沉重巨大的陌刀将近7尺。他家传的被人笑是把骑兵的长刀交给步兵来练的刀法，能轻松将这个长度的巨刀挥舞起来。不过短短3个月的训练已经足够斩杀铁雾塔的战马。马倒下之后，铁雾塔的沉重盔甲在战场上成了致命缺陷，被掀翻在地就再难起来，一两个步兵就能轻松解决。这是一场把兵种协同作战发挥到极致的大战，从凌晨厮杀到傍晚。叶庆后来根本没办法计算自己的斩杀，只觉得所过之处都是血肉横飞，杀到最后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在为什么而战，只剩下满心杀戮的欲望。直到西戎的收兵号角响起，才停下来看一看战场。鸣金收兵时，他才拄着长刀点检自己麾下的陌刀队，看着熟悉的尸首一具具被抬出来，那匹乌骓马到面前他都没反应过来，直到听见靖北侯的声音： 叶庆，今天杀得不错。 年轻的王侯也是一身血腥，左肩甚至中了一箭，得意得很。 晚上有庆功宴，收拾一下。 靖北侯于业虽年轻，也是征战近10年，看死伤的态度自然与他不同。靖北伤亡20000，战死的不过6000人，却换来西戎30000铁雾塔的死亡，还有数万的西戎骑兵没清点出来，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大胜，也是第一次大周伤亡比超过了西戎。庆功宴上，叶庆被安排坐在靖北侯的左手边，右手边就是靖北侯帐下的第一谋士楚良才，是个俊秀英挺的青年，只是沉默寡言。监军的恭亲王也只是露了一面，就去安抚受伤的士兵了。这场胜利虽然酣畅淋漓，但真正在庆祝的似乎只有他和靖北侯。他本来是不会这么自以为是的，毕竟自己只是个小副将，直到靖北侯去换药时把他也一并叫上了。执掌数十万兵马的王侯其实私下也不过是个24岁的青年而已，一面被包扎伤口，眉头也不皱一下，还笑他。 怎么了？叶将军这点小伤都怕，那以后还怎么抚恤士兵啊？ 叶庆本来避开眼睛的，见他这样说也就索性盯着了。西戎的铁箭头虽然不如大周的暗箭毒辣，但铁毒也重，要等消肿后再用干净匕首全部挖过上药，看起来颇为吓人。于夜也皱起眉，满身大汗，听见外帐的饮宴声有点萧索，不由得笑道： 这些老头子真是唉声叹气，不过重一件而已，这一个个垂头丧气的，不知道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儿呢。 其实他们都心知肚明，之所以庆祝的气氛不热烈，是因为大家都不相信查云朔会这样轻易罢休。一则西戎这次进攻的人并不多，这场胜利更像是试试水，顺便给靖北一点甜头而已。但他这样说恰恰有种你知我知的气氛，叶庆也察觉到了，于是笑道： 侯爷也知道他们担忧，那还不赶快筹谋 早早娶了夫人，也好让他们放心啊。 你这腔调简直是和魏海一模一样，念得我头疼。 侯爷宁愿头疼都不肯早做打算。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其实早也猜到了，靖北侯的兵法肯定以霍去病为榜样的。但他这样说，叶庆难免会想起另外一个外号也是小票骑的人来。 侯爷这话倒让我想起一个人来，不知道侯爷有没有听说过 敖云吗？他不是恭亲王的人吗？ 靖北侯厌恶地皱皱鼻子，显然对敖云很不待见。 还喜欢妄议兵法，楚良才最近也跟他们走得很近啊，真不知道现在靖北到底是谁说了算。 叶庆还想再说，靖北侯已经转开话题，一面穿起衣服一面笑了。 叶将军今日立了大功，想要什么奖赏？ 奖赏好说。 叶庆漫无目的地答应着，刚要敷衍却反应了过来，不敢相信地看着靖北侯。靖北侯是长君日久的人，称呼从不含糊，往常都是叫他叶副将。靖北侯笑的， 才反应过来啊，给你10000骑兵，明天查云硕还要来，你跟着我就行了。以后啊，别在魏海那儿做什么副将了，半年了还是这个样子，好好打仗，论功行赏，少不了你的。 后来叶庆无数次回想那天，如果他当时执着地推荐敖云，或者干脆拿这个新封的将军做担保，结果会怎么样？他知道改变不了什么，他只是忍不住这样想。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